己嘅境界。主啊，上主，好感謝你，感謝你聆聽我以上嘅禱告。喺當中亦都保守我哋每人平安。亦都希望你眷顧真係有需要，眷顧一啲在患病啊，在飢餓啊，在勞苦當中，或者在受難當中，或者在痛苦當中嘅人，可以得到你嘅安慰，可以藉着你的聖神帶領他們堅持他們的信念，亦都可以渡過他們的難關。以上是奉主耶穌之名而求，阿們。 今晚我們是去第十章，第十章。咁第十章咧就係、是、一啲教導性嘅內容嚟嘅。咁教導性內容咧，只係得到十幾個章嘅啫。咁十一章咧就係一啲行動性嘅嘢。主要係講及接嘅解釋十二個宗徒啦，同埋咧就派遣佢哋去傳福音，同埋一啲。少少嘅教導，咁就算講佢派遣佢哋去傳福音啦，都係一啲教導性嘅説話啦。咁咧，我哋讀一讀第一節去到十五節先。Collins 幫你讀。 耶穌將他的十二門徒叫來，授給他們制服邪魔的權柄，可以驅逐邪魔。医治各种病症、各种疾苦，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。第一个是称为巴多禄的西门，和他的兄弟安德勒、再巴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约望、菲利伯和巴尔多禄、茂多密和瑞利马豆、阿尔菲的儿子阿各伯和达图、 达斗 啊 ，OK， 热诚 图啊嘛， 双旗人啊， 热诚者西门和附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洛，耶稣派遣这十二人。束缚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，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，你们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加迷失了的羊那里去。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：天国临近了。病人。你们要治好死人，你们要复活赖病人，你们要洁净魔鬼，你们要驱逐，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施，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，路上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两件内衣，也不要穿鞋，也不要戴棍杖，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。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或哪一村，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，就住在那里。直到你们离去，你们进那一家时，要向他请安。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，若倘是不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。谁若不接待你们，也不听你们的话，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，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阿摩勒地所受的惩罚，比那座城所受还要轻。 好，唔该，读到你先听。 耶稣在上高第九章第八十九章呢，他们一路都即是我们所谓用这个字眼就说要显奇迹，是医好的病人啊，驱逐魔鬼啊，使那个死了那个女仔好啊等等，即是他自己做过晒这些东西。咁但係耶穌呢就去到第九章後尾段咗呢，就睇到話即係見到群眾動咗慈心，見到困苦流離好似冇牧人一樣，咁於是睇到呢就莊稼多工人少嘅問題啦，佢一個人即係做得幾多嘢呢。咁一方面佢哋都要求當時跟隨佢嘅人呢，祈求上主派遣佢嘅工人收穫咗啲莊稼。咁第十章呢就係、是耶稣对民众即是表达了一个那种极为关心的现象，所以呢就即是看到他自己所做的都是一个有限的范围，所以呢就拣选啊和训练他的门徒呢，然后分配也都协调一些工作叫他们去做，派遣他们呢去宣讲和去治病等等。在这里看到即是耶稣呢其实不是自己拿晒啲嘢嚟做、啊、他邀请人去分担。耶稣呢就话好懂得去分配、啊、即是呢啲中途做啲咩嘢，边啲嘢优先，同埋呢即係协调呢啲嘅福传工作。可以睇到话即係可以喺教会角度嚟讲呢，佢係一个好好嘅模范典范，作为一个领袖嘅典范。咁喺一開始咧，就將咧就日耶穌將嗰十二個門徒叫過嚟。初咧，即係福音裏邊寫咧，仍都係叫門徒嘅，啊，即係跟隨佢嘅人啫。咁叫呢啲門徒過嚟咧，就授俾佢哋制服邪魔權柄，佢可以驅逐邪魔，醫治各種疾病、各種疾苦。大家睇到呢個權咧，係耶穌自己擁有嘅，唔係呢啲門徒有嘅。咁然後，因為叫佢哋做工作，於是俾嗰個權力佢哋。正如如果你老細話你做咩啦，咁即係你有權決定一啲嘢，係俾個權。當然呢個權咧係個工作範疇嘅所謂封神嘅權。但係耶穌佢呢個權咧就唔單止係一個工作嘅嗰、那個可能性，即係話你可以做呢樣嘢嘅問題，而係佢嘅本身嗰個能力，嗰、那個所謂如果我哋而家個信仰角度講呢個神力嚇、啊，可唔可以做到？咁耶穌就俾咗呢種咁嘅神力、神權佢啊！我唔單止即係醫病嚇、啊，醫病可以話、哎、你有呢個知識可以去幫啲人點樣做，但係咧驅魔啊，呢、這個好清楚咧，係睇到除非天主俾呢個神權啊，超呢、這個超越魔鬼呢種靈界嘅能力啦嚇，先、啊、可以驅魔啦。咁第十二節呢就有個改咗個名字啦，呢十二個人呢叫做中徒，同十一節呢就寫門徒。中徒其實嘅含義呢就有派遣嘅意思，即係俾咗佢一個特別嘅使命，特別嘅使命派遣佢哋。咁喺馬道嘅記載裏面呢，同馬爾谷同埋路加嘅記載呢有少少嘅表達方式唔同嘅。咁啊，特別係咩呢？個第一個係稱為百多六嘅西門。如果你要睇翻咧，馬爾谷福音咧，就三章十六至十九節。大家可以睇比較一下，馬爾谷第三章十六至十九節咧，就係、是、講選選十二個中途嘅產生十個中途嘅問題。十六至十九，十六十九呢，佢就话喺米谷后边，马窦后边， 第几章？ 第三章十六至十九节。 O K。 啊，佢呢度咧前面同样啦，吓、啊，即系选定咗十二人啦，咁然后咧就派佢哋去做驱魔等等。咁十六节佢就话，佢选定呢十二个人咧。 一五六二， 佢一開始講就話西門，然後咧耶穌為佢起名叫百多六，睇唔睇到？一就講咗西門，起名百多六。 咁然後後面咧又有個西門嘅喎，啊以城仔，所以佢啊馬爾福咧就分別兩個西門咧，佢後面就係以城仔西門。咁啊，然後咧就其他嘅名字啦。路加咧就係第六章十三至十六節，喺後面啊，後面一個空音。啊，馬爾福之後咧就係路加啦。第六章。十三至十六節咧，佢先六六十三至十六，咁啊十三節一開始咧嚇，佢先係天一亮，耶穌咧叫將門徒叫過嚟，由佢哋之中揀出十二個人，就稱佢哋為宗徒。咁十四節就話，即西門，耶穌就給他起名叫巴多祿，係咪同六馬爾福差唔多嘅講法？但馬豆咧？就好，即係好特別啦。第一個稱為伯多祿嘅西門，啊，咁其實馬豆咧有意思咧，暗示一樣嘢，就係伯多祿嘅地位。所以喺第二去到十六章嗰度咧，佢係特別，即係同其他福音嘅記載有啲唔同噶。即係耶穌問：，你哋以為我係邊個啊？咁即係伯多祿講出嚟之後咧，就一路啊講咗伯多祿嗰個特殊嘅身份啦。咁然後伯多祿嘅兄弟咧就安德勒。是一對兄弟嚟嘅，嚇，伯多祿同埋安德勒。咁啊，安德勒啦，然後咧，再伯德嘅仔，亦佢兩個仔咧就雅各伯同個弟弟約望。咁即係換言之咧，十二個宗徒裏邊咧有兩對兄弟，嚇。跟住就腓利伯同埋伯爾多祿茂，呢兩個人咧，我哋喺宗徒大事錄咧都即係特別睇過講佢哋講傳福音嘅問題啦。咁啊～多麥同埋瑞利馬豆，咁啊瑞利馬豆咧，啱啱先上兩章我哋提過啦，耶穌召叫佢啦，喺上一章，就多麥咧，我哋亦都知道喺福音佢有特別嘅記載啦，就係佢唔相信耶穌嗰個復活啦，要摸佢釘孔啦，所以係咁出名。咁啊，相傳講多麥後來傳教咧，轉咗印度傳教啦，所以咧印度嘅天主教教會咧特別好尊重呢個多麥嘅。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，第二个名字，第二个雅各伯，名字是一样，不过是不同的，这个不同的约望的哥哥雅各伯。还有达斗，这个达斗我们平时就好像听到的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英文是姓 Jude， 就是姓北国的姓尤达堂，姓尤达堂，中文是这样的。咁但係唔知點解聖經咧就即係咁樣譯，喺我哋嘅中文聖經譯搭統啦。然後另一個西門譯成者，同埋最後嘅出埋耶穌嘅猶達斯，咁佢因為佢伊斯加略人咧，所以就加咗後面嗰個罪述。因為以前啲名咧，即係人好似話係冇姓嘅，即係變咗咧就變咗難以分辨啦，所以咧要加啲即係譬如耶穌嘅名咧。就係納扎勒人，即係特別係自己個地區嚇。咁啊，譬如我哋講 Dicky， 咁可能好多 Dicky 嘅喎，咁即係你哋唔知係邊個。咁就白馬王子，咁於是選咗十二個人之後咧，耶穌就派呢十二個人派遣佢哋嘅時候，都會同時吩咐佢哋外邦嘅人嘅路，你哋唔好走。撒瑪利亞人嘅城唔好由佢，你哋寧可去以色列家迷失咗嘅羊嗰度去。點解耶穌叫啲人唔好去嗰度咧？呢啲宗徒，咁啊，先嚟耶穌為救全世界嘅人啊嘛，係咪？點解即係耶穌竟然叫十二個宗徒咧唔好去外邦人撒瑪利亞嘅地方？有冇印象？ 因為人係天主嘅特選嘅選民啊嘛，所以天國嘅福音第一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開始講要講俾特選嘅選民聽先。 佢自己又係。 佢自己。 佢自己平時又去，佢又唔止去撒瑪利亞，佢有去其他外邦人地方、 好處 嘅地方。 係，其實耶穌講過嘅。 讲嗰样嘢咧，就系佢嚟咧，首先系拯救佢嘅子民，佢嘅以色列子民选民。咁同样咧，佢有两样嘢系想优先嘅，咁啊嚟咧系揾罪人啊。咁所以选民里边嘅罪人咧，今次就啦迷失咗个羊，就系即系佢特别嘅个优先喺呢度，即系有机会。当然佢哋唔接受呢个机会咧，系佢哋嘅问题啦。啊，即系天主俾个机会佢。啊，呢个原因就喺呢度啦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即係耶穌好似你話，佢有接觸撒瑪利亞個人啦嚇，唔單止係嗰個婦人，好即係有冇福音所記載嘅好出名啦嚇，同埋咧就佢醫好十個乃病人裏邊咧，個撒瑪利亞人咧翻嚟多謝得一個係又出名。咁啊仲有邊個啊？嗰、那個叫做咩啊？ 長個啊啊，有醫 佢啊！呢個係幫人啦嚇。所以耶稣就吩咐他们去这边的地方先、啊、然后就说你们在路上你应该宣告说天主的国天国临近了，我们就上很多行讲过天国问题，即是仍都是说耶稣就说临近了，已经来了，英文是什么 already， 后面是 not yet， 即是未完成，即是来了、啊，咁所以咧，佢究竟嗰啲人明幾多咧？即係當時我唔知道佢哋嘅背景明幾，即係嗰個觀念啦、啊。不過即係今日我哋就經過咁多神學家去分析，更加了解咧，我哋仍然了解，即係所謂已經嚟緊，但係咧未滿全。咁呢個角度咧一路改變緊嘅，一個進行式嘅。咁叫佢哋做咩咧？佢話病人你哋要醫治，要醫好佢哋；死人你哋要復活；拉病人你哋要潔淨。魔鬼你们要驱逐，这些所做的事呢，其实真是耶稣所做过的事。但问题我不知道当时的宗徒的信心是多少，这里没有记载。你说病人医治，那 OK， 去试一下，死人要复活，他们会不会想啊，行不行的，我们、啊、在这里另一件事呢，当然呢反映了即是宗徒他们的服从啦，也有个信心啦，不过你是不是宗徒的信心是全然那么大呢？我哋記得喺福音裏面嘅記載咧，唔係，因為佢哋話驅魔驅唔到嘛，係嘛？咁耶穌就話：你哋要守齋啊，咁先至祈禱啊，先得嘅。你哋唔好即係諗住就係咁去就搞掂咁樣。所以呢個亦都係佢哋嘅一個欠缺嘅地方。咁耶穌叫佢哋做嘅嘢，其實咧一切咩咧？你哋白白得嚟嘅，你哋而家有呢個咁嘅能力咧。不是你们赚回来，你们不是怎样努力去学习啊等等，而是天主白白给你们的，那就要白白分施、啊、这句说话其实旧时都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无论是说信仰的恩典、啊、我们今天有信仰恩典得到认识耶稣基督，都是我们天主给我们的恩赐的，所以呢我们也有个责任白白分施和分享、啊、一切信靠天主，即是一切的事情都要信靠天主的照顾，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，即是可以说哎怕心口就上，不是，是我们信靠天主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。那么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们不要在腰带里面带着金银铜钱，即是银两的问题了、嗯、因为很多人 出去地道一定要考虑到银两，现在今天不带银两，不过有带卡、嗯、那一定会想这个问题。但是耶稣呢好清楚話佢聽，你唔好靠呢啲咁外在嘅物質，所以咧，喺路上唔好帶口袋，口袋就係咩咧？就係裝飾物嘅，我哋嘅飯盒、飯袋，嚇、啊，唔好帶兩件內衣，唔好打著鞋，我聽佢就唔好明白，唔好著鞋啦、啊，究竟係咩意思咧？我就唔好清楚，但亦都唔好帶棍杖、啊、因為工人始終有佢嘅食物，咁。在这里很清楚看到就是说，原来他去做传教的时候，当地去哪里传教，哪里的人应该照顾这些中途的生活。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不知道在加拿大那个环境，我在香港就看得多一点，这神父去到哪里传教呢，当就特别是所谓如果譬如中国的荒野一点的地方呢，一啲教友就招待佢生活，就呢度咧，正系反映到福音當時嘅一種現象。咁啊，而家可能咧經濟生活發展唔同咧，都要即係各 自家結伴家咁咁嘅情形咧，就令到咧就係、是，我哋捐錢俾教會，你要你由教會點樣安排咁，即係呢個系統改變咯。嗱，當時無論如何咧，即係始終有種信靠上主嘅照顧，唔係只係即係我哋用外在嘅嘢嚇，用能量嚟到搭救嚟到去做呢件事。咁繼續咧教訓佢哋嘅喎，所以我哋話耶穌嘅教訓咧，第一路其實都係中途佢出嚟啲法之前咧，耶穌嘅提醒同一個教導。你哋無論去邊個城市或邊個鄉村，當然嗰個城嘅城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嘅城市啦，啊或者一個城鎮，其實都係好細嘅嚇，因為佢哋唔係揸車，唔係即係騎馬，係只行路啫。咁啊，查問其中邊個當得起？就住喺嗰度，直到你哋離去。嗱，呢句説話咧，表面上咧就好得意啊。查問其中邊個當得起，當得起換言之話，我係大老官，我係乜總理啊，我而家嚟呢度住，睇下你屋企即係有冇資格俾我住咁，好似咁樣睇法啊。但係其實真正嘅意義咧，就係其實邊個願意，邊個開放自己，邊個接納你哋啊？咁你哋就住喺嗰度。所以天主的恩典呢，其實也都是即是去分佈出來的。那這些人接不接納呢，是在於他們自己開不開放、啊、不是看看你的背景，你有什麼資格的問題。那你們進入國家的時候怎樣，要向他請安。假如這個家是堪當的，即是意思是他們接受的，他們開放的、啊、歡迎你們的，你們的平安就必降臨在這一家。假如他不接納呢，不開放呢、啊、那你的平安仍歸於你們，就是你們做了算了。他們、啊、可能發現牢騷、啊、趕你走，當然不會平安留下、啊、的情況。不是那個平安，不是說一塊東西給了他，而是他們不滿意不開心的時候呢，變成他們都即不會有個平安的時候。如果誰不接納你們，亦都不聽你們的話，當你們由這一家或者那一城出來的時候呢，應該由將塵土由你們的腳上拂去。可以見到那個關係，可以見到那個關係呢，就是即是既然你們接受了，與我無關，我已經做了我的事了、啊、同意這裡反映一件事呢，就是全福音都不是死掠的、啊，即係冇話，哎，我嚟啦，點解你唔俾我入啫？啊，你唔係點點點啊，你死女，唔係咁，而係俾咗佢，俾機會佢，佢唔接納 ，OK， 天主嘅恩典可能就去第二度。所以即係全福音咧，係天主嘅行動嚟噶。我哋即管做，究竟有幾多效果咧？有幾多人接納咧？我哋即係好似耶穌就喺另一個地方幫佢講天國噶。比喻的時候呢，十種的比喻很明顯啦，啊，睇佢接唔接納，睇佢接納成點樣。咁既然咧佢哋唔接納咧，咁點咧？佢話：我實在話俾你聽啦，喺審判嘅日子咧，呢啲咁嘅人啊，或者呢啲咁嘅城市唔接納福音啦，唔接納你哋所宣講嘅嘢咧，索多瑪同埋哈摩勒呢個兩個地方所受嘅懲罰，比呢座城所要受嘅仲要輕。大家都知道舊約裏邊嘅哈摩勒同埋索多瑪的事件啦，係嘛？ 多瑪記得啲，哈摩勒我記得。 其實係類似嘅，類似嘅嚇，類似嘅事件嚟嘅。咁咧就呢度冇查到係嗰個舊約喺邊個地方先？佢哋哈摩勒係咪佢哋試探上主？唔係喎，不過係 索多瑪咧？ 索多瑪係咩咧？就係、是阿巴罗个侄咧，喺嗰度住啦。 哦，又系老婆领出 嚟啦。系啊系，嗰度索多玛系啦。 索多玛。 嗯。 哈摩勒就 下次咧。啊，下次。系下次。我一忘记咗，嗰个地方叫咩啊？即系话嗰啲人饮水试探天主，就说话佢有苦嘅个地方叫咩？记唔记得？ 点啊嘛？ 離開了埃及之後呢，他們有水府的麥尼巴那裡，不是麥尼巴，不是哈摩勒、啊、我下次告訴大家哈摩勒是一個事件是怎樣的。索多瑪就是創世紀的十九章。 啊，你可以睇一个故事，如果你要知道故事嘅话，十九章创世记。OK， 咁呢度除咗系哈摩勒唔清楚之外，有冇其他嘅嘢？ 我成日都搞唔清，可能小睇圣经。索马尼亚讲嗰个城咧， 撒马尼亚， 撒马尼亚系唔同犹太人嘅，系咪？ 因为南北国分开嘛，喺佢所罗门佢个仔抢咗个皇位之后咧，咁于是咧就南北国分开。南边称为犹大，北边称为以色列，咁样。咁咧佢先后都灭亡于亚述。咁后来咧就即系当然先知咧，佢哋因为上主派已经先知宣讲，叫佢哋悔改等等啦。即系有时咧就。南當派南邊嘅先知去南邊宣講，就南邊啲人咧唔接納佢咧，佢哋逃往去北邊等等，即係有咁嘅現象啦。咁撒瑪利亞咧就喺北面嘅，係咪啊？佢講新約道理。 翻咁啊，當嚟講舊約道理嗰陣時講嘅。 講舊約道理唔講嘅啊。咁即係然後咧，南邊咧就係耶路撒冷城啦。即係所以咧，佢哋嘅。朝拜天主的地方咧，咪喺約翰福音四章，當佢同撒瑪利亞傾偈嘅時候，咪講過嘅。我哋嘅祖先話喺呢個山上，你哋嘅祖先又話喺耶路撒冷，就是、個歷史背景啦。所以南邊同北邊點解佢哋唔啱眼咧？咁其中一樣嘅原因咧，就係話，因為撒瑪利亞喺北邊咧，佢哋受到外族嘅統治嘅時候咧，曾經受到佢哋嘅即係外族文化同埋宗教嘅影響。所以咧，佢哋嘅宗教嘅表達方式咧有啲改變。咁南邊嘅咧就話，佢哋跟咗外邦人，跟咗啲外教人，所以咧佢哋認為佢哋啲唔純正嘅、唔正統嘅嚇。咁於是就即係多啲嘅越嚟越多嘅 問題，係啦。 所以連即係耶穌去撒瑪利亞嘅時候，因為耶穌經過撒瑪利亞面向耶路撒冷的時候咧，曾經經嗰度咧，唔知係想入去停啊，因為住唔記得咗嚇。咁咧就啲撒瑪利亞人唔接納佢，點解咧？就見到耶穌面向耶路撒冷。 即係佢 係佢又唔同啦，所以大家有少少排斥嘅。好，我哋咧。